己没有那么听话。 不听话，真的不行。 哎，如果不用这个，大家听得到吧？也不行啊。 声音太小。 对啊，对啊。 一下用惯了吧？ 还是用一个用放松一点的？ 这个，它没有两个插口这样子。这个声音这样子的回音倒是蛮讨厌的啊。好吧。这个今天的课啊，我们当然希望是尽量的能够，我们的这个。讨论能够处理到多一点同学相关的问题。那小胡，你有没有在这个课之前跟一部分的同学有一些互动啊？就是同学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值得讨论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就说有没有哪些问题是大家都比较有需要的？那我先说一下我这个课目前为止我们有准备放进来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天先是打算，我说先是打算意思就是说，因为差不多就是同学的意见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岔题，就会这个课就会被同学带着走了。但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先讨论一下，就是说第一个话题可能是讨论一下我们一般治失眠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在辩证或者是用药用针上面能够提高它的精度，然后可能也会讨论一下一些所谓的老人的退化性的身心疾病，比如说健忘啊，怎么辨证比较适合，或者是一些关于情绪引起的身体的不舒服，就是哪些病人因为我们实际上这种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被病人瞟过比较多的这种老娼啊，就有的时候就会一看到某个病人就会觉得这个病人的个性我应该搞不了啊，所以就会退开。就是有的时候疾病跟这个人的性格跟情绪的扣合点，那这些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要帮比较多的人医病的话，还是会遇到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像是退化性的，包括什么那个手会颤抖的，什么帕金森氏症之类的，我也想跟龙哥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在用药或者用针在哪个点切入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可能明天的时间的话，我比较想要讨论的是老人家中风以后的后遗症要怎么样去辨证，怎么样开药才能够打得精准这件事。然后再到了大后天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在台湾的高中同学啊，就是反正已经癌症末期了，该割掉都割掉了，那我是把他叫过来说我们一起来陪他一下。但是呢，实际上是要跟同学从这里引发一个话题，就是我们遇到那种重大绝症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分辨这个人我们能够为他做多少事，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那怎么样是有希望可以把他医得更好一点，怎么样只是减缓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就是这个进退之间到底出手的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把尺到底在哪里。我也想把这个在就是我们临床上面的这些东西把它比较精确的找到。那我想我们的这个课啊的重点跟我过去带的什么伤寒论什么九日冲刺班不太一样，是我过去带的那个什么伤寒论九日冲刺班之类的，我其实是在砸情报的密度，就是反正54个小时我能够塞多少东西就尽可能塞进去，这是我那个班的策略。但是我这次跟龙哥哥在处理这个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啊，我比较希望能够做到是拉高我们的精度，就是并不在于要多讨论多少种的疾病，而是在面对同件事我们的辨证到底能做到多仔细，我们的用药到底能够如何打到最对的点上。因为像比如昨天我哥哥有一个也算是病人变学生的一个人晚上来陪着我们嘛，那就比如说那位同学他是过去是淋巴有肿瘤啊，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这样子一个身体，那龙哥哥给我看他之前的舌苔什么，就是他的血分是非常的寒，然后非常的有毒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大龙哥已经把他医到好非常多了，所以也不用我出手了。但是，不对，这话说好奇怪，我没说他厉害的话，就是对不起啊，这实在是太骄傲了啊，对不起，一不小心就失言了，真的太恐怖了，人的我值真的太可怕。那个，然后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但是事实上他身体里面那个最寒的那个点啊、哦，我们还在等他脾胃调养好以后，不是我们了，他了啊、哦，我只是旁观者。在等他脾胃调养的好一点之后才能再继续处理，但是就是在那个血分里面那个极端阴寒的寒毒，其实昨天晚上我跟龙哥在那边在旅馆房间里面这样子，就是大眼瞪小眼，我们都会觉得还是只能用砒霜，就你知道就是那个点，就你除了用砒霜你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达到了，就是那种用药就是有它的精度，就那个时候你会说那人血分虚寒啊，那我是不是用什么吴茱萸啊，或者用桂枝啊，就吴茱萸桂枝组会有一定会有多多少少有功用，但是实际上在一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玩了那么多年，对不对，你会知道有一个点就是最对的那个打法，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课对于，因为我相信来这个课的同学也是大家卧虎藏龙啊，就是很多基础的东西我就不谈了，但是就是精度上面的要求，尤其是甚至用药的精度我都觉得不如辩证的精度重要，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世道，而不是说中医圈的世道，是全世界的世道，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个很讨厌的问题，就是没有感知清楚就乱表现，就是感知力不足的时候什么，但是什么事都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现在是希望在辩证的精度，就是如何感知这个病患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提高它的精度。那所以我现在可能我讲的一些病，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讨论失眠的话题啊，可能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话题，但是对我本人来讲，其实这个话题是有关痛痒的，因为比如说我本人啊，面对失眠的患者，就是我本人不是很有辩证的精度，我可能会比如说遇到一个人啊，我会先问他的故事情节，因为张仲景有个方叫酸枣仁汤，对不对？那酸枣仁汤它的标准版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人呢本来没有失眠的，可是有段时间他很忙很累，一直熬夜，然后等到忙完那段时间，他想睡也睡不好了，就他的气血已经被他忙的都不会归位了，所以有一个酸枣仁汤像赶小羊一样，把他气血赶回该回去的脉络，他才能够睡得好。也就是酸枣仁汤的辩证点是。这样，那就是比较有个故事情节可以用。那又或者说，酸枣仁汤的这个辩证点，我通常脉会把一下他的左手的关脉是不是有一点浮紧细，就是浮而有一条细细一条特别细的一条勒出来。那有的话，我也觉得这个脉还蛮好用的。可是中医啊，就比如说当年李海啸老师，他就提出来说，哎。他曾经遇到失眠的患者，他是帮他揪这个什么脚的大拇指上面那个什么三毛的地方，说揪了以后有人睡得好。但是问题这问题就来了，即使你老师这样子大力推荐这个三毛揪法，事实上有很多人揪三毛就不是睡得着的。你知道，就是开始就说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样的状况你揪三毛是睡得好的，但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没有用。那颗粒助胶，上次你那个北京认识的那个针灸老师，是不是有一次也是你说？就是他帮你刺什么穴道，什么地方刺一刺就 从这里 啊， 就是从腕子的皮下 啊， 透针到就是这么宽吧 啊， 然后就是他揪着，然后就针扎着我就睡着了。 对，那这个就是说什么时候扎这一针是最适合的，那什么时候是不适合的？那因为你知道超过酸枣仁汤的范围啊，我就会常常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什么甘麦稻枣汤喝看看，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喝看看？你知道，就有一种那种试看看，或者你这里揪看看，那里透针扎看看，然后或者是《黄帝内经》还有一个叫做半夏煮米汤的，那煮米到底是高粱米还是薏仁米还是小米还是糯米，都有此说，然后都有人说这样煮是有效的。那往《黄帝内经》又说了一句：“胃不和则卧不安”，说是你的。这个中焦不合，所以用半夏来合。但是半夏我们现在也知道，它是一个对消化系统强力的刺激，它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药。所以它这个果真是所谓的中焦不好，还是指的是消化系统连带到的自律神经系统的问题？而 这个话题的反面是，那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人就是适合用半夏煮米汤？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人就是适合用甘麦大枣汤？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就怎么样我们知道，就因为病人来不会告诉你那么多，你怎么样会知道这个病人他就是常年不运动，所以整个人都塞住了，就是睡不好，你让他出去多走两个钟头就睡得好了，这也会有，对不对？所以那种需要走散步两个钟头就会睡得好的人，那你去给他开酸枣仁汤那也没有用啊。所以就是这些以上提及的辩证点，那还有就是同学，很可能同学都已经有一些医疗经验了，有可能你刚好怎么样治一个失眠治得很好，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同学自己本人就会常常失眠的，有没有？有吗？那我们也要把这些同学当案例来啊，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个人，哎，有搞不好这个人的失眠是心火旺，对不对？是栀子汤、栀子干姜汤或者栀子豆豉汤比较有效。可能这个人失眠，他真的就是副交感神经力道不足，可能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有用，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什么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都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一个病人来，就是频频一个失眠，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是怎么医？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精度做出来？所以就失眠不是什么大病，你真的撑久了也就睡着了，对不对？但是，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在大陆是一个比较不会讲到那个什么灵魂的世界的东西的地方哦。可是像我们在台湾治失眠，我们同行之间就会觉得，哎呦好讨厌哦！今天帮这个人治了失眠，那天晚上我就睡不好了，就好像那个人身上有跟一个什么类似平衣灵之类的东西，你知道，就是你把他治好了，他身上那个冤亲债主哦，晚上会来闹你，家里面厨房会半夜会有锅子打翻哦，这些有骚灵现象哦，就是反正就是还有一些病人，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帮他治了，会惹得他身上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来反扑我们，所以这种病人看到眼就赶快请他自己回家自生自灭了，我们不要管了。就是在我们台湾的世界，还有这个部分要考虑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的怎么样提高精度这件事情啊，就希望能够跟各位同学，就同学如果你自己有失眠的，你也就爬到前面来的一起来参与，对不对？就是我们一样一样来把它做一个厘清啊。但这些也不是多重要的话题啦，但就是我们现在我跟龙哥这种讨论会啊，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在那么多人面前做过，你也不知道龙帅江是不是那种会怯场的马戏团动物，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来暖个场，然后再慢慢往下走，这样子。那，所以，我现在第一个，先提一个小范围的问题问龙哥哥，就是包含半夏煮米汤的经方方剂，因为我治失眠，什么胸口梗梗闷闷的也用栀子豆豉汤，什么桂龙母什么都用过，就是这一整块经方方剂的版图，可不可以小胡代替我主持一下当下司仪啊？就是一个方一个方，我们来做出精确的辩证点，然后有失眠的同学来试试看能不能对号入座，我们来判别这个同学是不是最适合打个方，或者是同学根本就是着魔，不要理他的。好，交给你下啊。 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从甘麦大枣、柴龙母跟酸枣仁汤的分辨。甘麦大枣、柴龙母、酸枣仁汤跟半夏煮米汤。 猪鸟汤要不要加进来？ 哦，猪鸟汤当然要。 对。 少阴片的黄连阿胶汤。好，就这几个比较用经方用的最多的几个方，是栀子豆豉汤会用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栀子汤、猪鸟汤，然后酸枣仁汤、甘麦大枣汤，然后这几个我觉得辩证，我们可以来稍微确认一下。 其实我一直不会辩证的是《黄帝内经》的半夏煮米汤，有时候用有效，有时候用没有效，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关键点在哪里。 半夏煮米汤我也不会用。 这样吧，我那个 麦克风有开， 有 开，你帮他扭大声， 不要这么大声，可以了，可以吗？ 你可以，他们可以吗？ 不行。 好， 这个龙家的失眠呢，跟这边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只能说稍微有点不一样。我等一下再接你这话题。我先讲讲龙家的治疗失眠。本来这些话，今天基金叔叔叫我来了，我就讲一点。本来很简单，我们是看这个有汗没汗， 从这方面来着手比较。 失眠有汗无汗的意思，请问一下，是说这个人在床上睡不着，辗转反侧的时候，身上是不是一身汗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平日过日子的时候？ 两种都有，一种是，比如说他这个人是被人家治的以后发过汗以后引起的失眠。我们祖先农家是把它分成虚实两块，就是按说阴阳也可以虚实。比如说被人家发过汗的，我们就有可能会把它作为偏虚一点。这个人从来没被人家治过弄过发过汗的，那我有可能会偏实一点来治疗。 那 所以这个发过汗是说，所以这个是病程的，就是之前有没有发过汗，那当下有没有在发汗，是不是也是？ 这病人本身会不会有出汗的体质？ 对，也是啊。比如说病人他有汗，比如来的时候有没有汗，是吧？第一，从脉你可以知道，从他自己身体摸也可以。第一，你首先是摸，我摸脉的时候就会摸一下这皮肤。 就比如说是桂枝加附子汤的阳虚汗，还是桂枝加龙母汤的盗汗，还是桂枝汤的白天一阵汗，这三种分不分？ 都要分，这个都要分。我先稍微讲个题目看看，因为我怕我没办法跟着你的节奏，我只能用我临床的一些经验。我就说，首先这个病人来，我是会第一会把脉。是吧？我的习惯跟人家不好，我就一般不喜欢病人说。我把完脉以后，我来认证这个病人是不是跟我把脉一样，我再去问有没有汗，或者是摸。其实把脉的时候基本上要摸出来，第一，你可以摸摸他手背这个温润度有没有汗，哈。然后把脉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知道了，这个你就可以清楚他是，比如说被人家治过发过汗的。还是没有发过汗的，还是他现在汗多的，汗不出现汗的，这个先把这虚实分清楚。比如说，被人家发过汗的，或者现在出汗多的，我都把它当成虚症来。 虚症。 哎，对，如果他这个没有被人家治过，或者被人家治过也发不出汗来的，或者他本身现在没有汗的，那我会把它变成实症。 啊， 对。 那因为这的确是因为像比如说我自己。很偶尔失眠一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那是虚的失眠。 对， 那好，那如果你把它定义为虚症了， 嗯， 那接下来你会怎么分辨，怎么出手？ 好，那我先从实症谈起。 啊， 实症的话，如果用经方的话，我还喜欢用三黄汤去治疗失眠，我也治过。 啊， 三黄汤。 三黄泻心汤，就是因为失眠的烦， 其实一般般就是说心火旺嘛。 对对对。 那所以就三黄泻心汤直接就把上焦的火去掉了。啊，那这个的话，我补充一下，就是通常要因为三黄汤的去心火，三黄是微微的偏干燥一点的药。那栀子汤的去心火，栀子是比较湿润一点的药。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加一个辨证的点，就是问他有没有栀子症。因为那个《伤寒论》里面的栀子汤症啊，就是这个好像肉体的这个食道的位置，这个胸口正中间的，好像我们肉体的食道的位置会有一点梗梗闷闷的感觉。那个情况之下，就是很用栀子豆豉汤之类很好用的时候。那但是如果没有梗梗闷闷，就是上焦比较热的啊，那这样子三黄汤是比较好用，而且三黄汤其实某个角度来讲还相当破瘀。就是能够把那个打通下来， 还有一个脉也可以出现，比如他摸的脉基本上是红的脉，舌头红的， 比较舌头偏红 的 啊，心火的人， 哎，对， 舌头比较偏红， 对，只能，因为我只能这么讲啊，那我如果是虚症出汗的，那我有可能该就是再去选择是柴胡龙骨啦，还是桂枝龙骨啦，这样 啊， 哎，对。 那么，那。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失眠啊，其实感觉上那个失眠的患者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很火大，心情很差，烦得不得了，那个就是黄连阿胶汤那种吧，对不对？那个特征是有的，就你，但是重点是在于虚症的，因为啊，能量不够比较虚的人的失眠啊，通常在床上啊，就是淡淡然惆怅的一夜到天亮，他没有烦的那么激烈，所以烦的很激烈，你反而有主症可以抓了，但是虚症的那种哦，我现在要问的难，我觉得有一点难点的就是， 虚振的，然后在床上呢也没有很烦，但是就是入睡就是不是那么痛快的倒头就能睡着的。桂楼母、柴楼母、酸枣仁、甚至甘麦大枣、甚至半夏煮米，这五个方怎么样能够打得精确？ 哦，这五个方，哎，我讲课也不行，这样吧，我随便讲，我不晓得，反正讲的不好，你给我指正。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如果他还是从这个发汗，如果他被人家发过汗的，那我有可能会用桂枝龙骨，哦，桂枝龙骨牡蛎，摸到他脉也比较弱一点的，是吧？哎，对。如果是他会脉稍微弦一点呢，那我可能就会用柴胡、龙骨、牡蛎。另外，我大概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是，我分男女。 啊。 对。分男女，男人、女人、老人，这块，这样给他比较分的稍微好一点点，就说稍微比较精准一点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甘麦大枣汤。那么你能偏向于他罗德巴说多一点，那我有可能会偏向于这个甘麦大枣汤，啊，男人那我有可能会偏向一些桂枝龙骨牡蛎汤，因为男人这块，女人我会偏向于用那个柴胡龙骨。 同样的自律神经紧张，男人偏痨病，女人偏郁病， 哎， 就是女人比较情绪这边多一点。那黄帝内经那个半夏煮米汤，你觉得在什么地方用啊？ 我这边用的不是太多。第一， 我也是用的少。 对呀，啊，我也用的不多，用过几粒。一般来用的话，我还是会摸到，我首先会第一。就拿昨天那个病来，比如说我摸到他这个心下，就是这个心下，他稍微比较硬一点点，就说他比较紧张一点点。 这个就是肉体上的胃不和啊，就是， 哎，对对，紧张一点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他这个紧张还比较紧，紧张呢，我看他是偏向哪里？比如说。它是偏向巨蜥穴，我们农家是把穴位来分这个。 巨蜥穴 是 哪里啊？ 这个叫巨什么穴？我忘了。 巨阙。 哎，巨阙，对对对。如果偏向这边的，那我会用半夏泻心汤。哦，那个你刚才说的半夏什么？ 半夏。你要半夏泻心汤，我也 OK 哦。你要不要用半夏泻心？ 也半夏泻心，那我会偏向它在胃，就说这个靠这旁边一个叫什么穴位？我忘了。 巨阙下面，你是指鸠尾吗？ 啊， 旁边还是下面？ 我基本上这样吧，我不谈穴位，我就是用手摸， 啊， 明白了吗？如果摸到这边，因为我的手指轻轻摸，又涂了脉，因为脉我一下讲不清楚嘛。啊，我先从这个，以后我们看看能讲清楚，在你的启发下能不能讲清楚脉。那我摸到这边的话，那我有可能会用半夏泻心汤。 我的意思 就 是 胃， 啊， 如果偏向这一点点， 那个我们这样子吧， 啊， 就是，鸠尾穴以上还算头嘛，啊，鸠尾穴以下就算中脘这边就算胃嘛， 哎， 对不 对？ 对。那你现在在讲的是鸠尾穴以下的那个胃的地方， 哎，对，就是脾胃这块， 就是摸到心下脾的， 哎，对。但是它这边是我是这样分的，我把它分成三条线，这个中间一条线。是偏向心的，啊，难道在这边是偏向胃一点，在边上偏向肾？ 哦，听不懂，这里听不懂，等一下，我再说，小胡来帮他定位置定出来一点。 我说中间是 偏，哎，心的， 往左边一些些， 哎， 是偏向胃， 肾嘛， 是肾。 啊，难道再过来一些，才是偏向胃？ 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这样图上 指的？对对对，那我就，比如，那我是看，按照这穴位来找也可以啊。 佳佳， 比如这个季节，这边是心下，它就可以偏向胃一点了。如果幽门呢，那我就可能会偏向那个肾一点了。 OK， 如果这边叫布隆了，打个比方来说， 嗯， 那我就偏向胃一点。这个书写是要把这个 你说中间是胃， 中间心脏， 中间心，然后再来 是肾， 再是胃。 我大概只能分成这块，因为这样我教学生他就容易摸得准一点。 巧夫，你有听懂吗？什么是叫归肾，什么是归胃？ 我先把三个分出来，我们再看它的那个分多开，等一下。所以大概是偏多少可以？ 他就基本上这个穴位都已经标得很清楚了，你顺着这三条线找就可以了，简单吗？ 不是，主要是，你告诉我这个按这三个穴，按的是比较硬一点是吧？ 就说，对呀、 啊，就是按什么呀？ 哎，对对对， 不是，就说对对对，我问句啊，不是让你说对， 就说我摸着它有顶手的感觉 啊， 有顶手的 感觉，顶手的感觉。 因为摸这个位，我不会像他们一样重按，这一按肌肉它就会紧张。 哎，同学，有没有谁是比较失眠的厉害的？来躺一个，不行，我这样都听不懂。 对， 来， 那你就坐到吧， 你躺着， 整个坐 躺着比较好摸。 没有，就这样。 哦、 比如说， 你要龙哥帮你教会，因为连你都学不会，就没有人学得会了，好吧？就这样。 比如说，啊，这边我摸到身下，啊，这个。我现在摸完了再说好了，对呀、啊，他就是躺着的，你看，他就偏向于心下，明白了吗？ 偏向胃， 哎， 偏向心， 偏向心 ，OK， 那心的旁边是肾 ，OK， 在旁边再是胃， 啊，就是心旁边是肾，在旁边才胃， 哎，对呀、 啊，堂开多少啊？ 他一般在 有没有穴位？ 两个指头左右， 那叫什么穴？什么穴？有没有？ 有，这书上都有。 那个图像你会讲清楚，假如他那个图，你要告诉大家是什么穴？ 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 堂开什么穴？肾，堂开什么穴？是 阴门。 我们应该就大概在 幽门、 中管这边吧。 这个记什么穴？难道不隆啊？还有个什么？ 就是缺幽门跟 西门。哎，对， 不隆。 幽门对应哪？ 各是什么？就是哪个是对哪个？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你这个手。摸的这边不是很平手吧？摸的这边就有点平手，就大概只能这么说。 它 是 要 触 摸，不要大概，要精确的摸到、啊。不要大概，不要大概。 那你精确摸到它是这样，你 就是龙哥哥，你的摸法小会能不能复制啊？ 有 啊，就是啊，这个就是可以啊。少，你不能那么重。明白了吗？ 有， 他会感到比较硬。其实他这个还是不标准，标准是躺在 那 边。那 躺呢？ 没有， 躺呢？ 拿两个凳子就可以躺。 拿你的衣服， 就往地上躺就好了。谁跟你计较这么多？ 躺着，把脚这样竖着， 标准版本做。 竖着是龙家正宗来治法，他是首先把自己脱了，放在肚脐眼，明白了吧？然后再先是感觉他的跳动。跳动就有悸动，看看这个四周， 就是脐下肌，就是肚脐有那个奇怪的血管会顶手。 哎，对呀、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股动脉，有些人我们叫那个 是这样子啊， 股主动脉。 农家的那个摸肚脐的这个手法是打算明天的第一堂课教的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这留白啊。 那我们就讲这个，比如说你摸他这个穴位。知道吧？再摸这穴位， 哪个穴？哪个穴？ 再摸这旁边。 小胡，你就帮忙跟同学定位清楚一点吧。 来，等一下，我摸完了，我再跟你讲啊。他不是要用太重力，你太重力了，他就紧张，一紧张就摸错了。你看，这躺着跟刚才摸的就不一样。哎，他这个就是。第一是心跟肾都有一点点， 那是哪个穴跟哪个穴？ 那个叫什么？我 的巨缺。 因为我龙家过了四岁就忘记穴位、 哦。没关系， 真的。 四岁 以前就 交代一下啊。 哎，对他，我跟他讲了 什么？ 对呀、啊。 幽门。 哎，对呀、啊。 幽门旁边什么？ 不容。 不容。 哎，对、啊。 那幽门是属肾是吧？不容是属胃是吧？ 不容是在。 幽门属肾吧？不容属胃嘛？ 啊，幽门属肾，不容属胃。 哎，对。 那你摸到奇门还有东西摸吗？ 那是另外一个摸法，那是肝呐。 对啊。 那是另外一个摸法了。 这奇门，摸失眠不摸奇门哈？ 啊，一般来说，你刚才是讲的那几个方子， 对， 对在这里。 那这样子，那既然分出来什么，那这位同学是比较属什么呀？ 啊？ 这位同学是幽门顶手还是 应该是那个刚才说巨蟹跟那个幽门两块。 那巨蟹幽门两块的时候，那在有了这些情报进来以后，那你开方会被这些情报引导到什么路数的方式呢？ 可以吧？ 他那舌头还算不算心火旺？ 他这个不算心火旺。你看他出来，他的舌苔是表面，因为正舌还看不出来，他还是有点胖润，明白了吗？ 还是普通阳虚型。 哎，对对，阳 虚算 是。所以说，如果是我要打的话，那我可能会开个桂枝龙的毛病，先试澡。 就是用补的， 哎， 补副交感神经。 先试澡，看情况。 那如果桂枝龙母如果打不赢的话，通常就我会开到柴龙母去，就是说， 啊，柴龙母，那我就会摸到这边奇门的话，到哪个地方去了？ 奇门妹子摸到什么？ 比如说也可以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把手放在那敲，你敲它两边看哪边痛，如果他说这边会最痛，你就可以下。 柴龙母吗？ 哎，对呀。就这样，自己也可以敲啊。你看，用同样的，不是用手，你如果敲到这边不痛，你就千万别用嘛。柴胡龙母王令嘛， 右边龙柴胡龙母是吧？ 哎， 右边吗？ 哎，右边呢？ 右边， 哎， 右边这样敲那骨会痛。 哎，对了，就是肝区嘛。 肝区。 哎，对呀，刚你摸，你们不见得摸得出来。 我好像是右边。 哎，天威有在吗？ 所以左边如果左边 不 行，不 错， 没事。 因为等一下。龙哥，因为天威是所谓的肝之积约肥气的体质，那个是敲这样吗？ 啊， 天威 啊， 啊， 天威柴胡龙骨可以用的啊，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他现在是在吃宋代的那个肥气丸啊，但是 那如果两边都痛呢？ 两边都痛。 对呀、啊，我也觉得我两 边一般， 两边痛是柴胡症， 很少 柴胡症，是柴胡症， 对呀， 很少。 两边痛有可能可以用小柴胡， 哎，对，柴胡症嘛。一般来说是大部分人，现在的我治疗是70%都是这边痛， 右边痛， 哎，对呀、啊，你像我们这调好了就不可能更痛，明白了吗？对呀、啊， 这个痛稍微有一点痛就算痛是吧？ 就说你两边对比嘛，用同样的力嘛，用同样力嘛，这样就简单一点。 就比如说我那时候去泰国啊，做什么灸，那大家就灸疗馆用他们的大夫嘛，就他大家把哪个人脉都会说你意义，对，就是我们这年头的人谁不交感神经紧张，对不对？台湾母这是谁没有一点，对不对？就是 还是柴龙 骨，等一下，你是柴龙，就这样子说，比如说你本来看他的脉证，对不 对？ 他这边也会痛，对不对？所以可能柴龙骨的鸡，但是柴龙骨吃的不是那么补，所以我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如果他这个失眠的时候啊，胸口那边有点闷闷的感觉，我可能第一发开栀子豆豉汤，他吃了睡得着了，之后就用桂枝龙母接续后续。那柴龙骨我也是觉得。如果以失眠的角度来讲，也可能是吃到你睡得着了，你就可以用比较，就调补的药，甚至其实你知道，所谓的刚刚有同学提到香蕉心肾的话题，对不对？就是，就像刚我叫贾家帮我叫出来，那什么《陈氏夺医书》里面都一大堆失眠方都是以焦心肾为主，那张仲景的方你不能说没有焦心肾，对不对？三黄泻心也是这样子，栀子也是，那。柴龙母、桂龙母是很确定是自律神经，那《黄帝内经》的半夏煮米汤也是自律神经，那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那个是性生活不满足的神经紧张，那是分泌脑内吗啡用的，啊，就是吃了以后人就会那种性不满足的那个身体里面那个纠结会散掉。那但是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走？就是自律神经这一路，因为中医有太多的别的路，就是治失眠是要用什么，比如说黄连肉桂煮的焦心肾啦，对不 对 或者是什么远志跟那个什么菖蒲煮的焦心肾，像远志菖蒲煮在临床上面相当确定它的焦心肾是挽救记忆力的效果比较好，就是说不一定是那个就记忆力退化的时候比较好用啊，就是睡觉的话那不一定，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后代方的系统的黄连肉桂组的这种胶肽结构啊，那后代方的这个胶肽结构 就所谓的心肾不交这件事情，嗯，在什么情况下？就比如说，有的人心肾不交，你真的是把他这个左寸左寸右尺就是完全不一样。那，那个时候连我都会用交心肾的法，但是你就是这位同学现在的情况是，你那样子按对不对？刚刚你在按比较中间的时候，你的判断是 心跟肾， 心跟肾。 对， 那如果不提到柴龙母的话，这个心跟肾，你会觉得桂枝龙母汤的心肾同治是可以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就是以统合众效来讲的话，所以它就不是那种泻心系的， 不是， 对不对？也不是酸枣仁系的， 不是。如果是我来诊断，也可能会错误。如果没错误，应该是桂枝龙骨牡蛎，给他吃个两三天，看看会有好转吗？第一，他的脉又是很弱，还有一个舌苔又是这样胖润的。 对。那如果桂龙骨吃了会，因为桂龙骨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是柴龙骨症的人啊，吃桂龙骨有的时候那个病会变得更严重，就他那个药打不赢他的病的时候会反，那个病会反弹。所以吃桂龙母所有的症状变得更严重的时候就改吃柴龙母，这是一般般的临床的药法啊。那所以这个桂龙母跟柴龙母之间的挪移我们是可以理解了。那但是在这位同学的身上，你说也有肾的问题什么的，那交心肾之法在他的这个体质框架之下，有就是介入的顺位高吗？ 就是用交心肾是吧？ 甚至比如说啊，我说交心肾，我们甚至这样说吧，我用个很粗糙的框架来说，就比如说，补中益气汤，加菖蒲，由心去勾肾，肾气丸加远志，从肾去勾搭心，就这种开法我也开过啊，就是我没有说是一定对，但是这位同学的，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的自律神经紧张，这是我们大家现代人的通病啊，谁都可能自律神经紧张。 对。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跟他介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有的人自律神经紧张啊，是你用什么桂枝甘草汤可以打开他的副交感神经；有的人是茯苓附子煮打开；有的人是很热的药可以打开；有的人是龙骨牡蛎打开。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在临床上什么归哪个？像小胡最近说什么，他吃的什么理中加真武汤是不是？哎，忽然觉得整个人好特别放松。那我们家的徒儿大婷就是吃柴龙母，觉得哦好放松，你知道？那为什么这个人这个时候是理中？因为我的确是用附子干姜剂帮人自律神经、副交感神经提振的很多那种。但是什么时候就是小胡这样，什么理中加真武汤吃的特别爽？什么时候就是像我们家大婷一样，柴龙母吃的特别爽？就是这个分辨的点在哪里？ 好，如果是从你刚才这个，我因为我没有这样用过药，但是从你这样来理解的话，那我会还是会调那个，比如从胃来着手，比如这个人有胃上不舒服，那我有可能会用理中汤，偏向于理中汤加那个金匮肾气是吧？你刚才 不是加真武 啊？加真武， 所以这个。是辩证点的顺位啊， 对啊， 就比如说我随便拿这位同学歪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标准理中汤症，就是如果你现在坐着啊，你拿一个东西抱枕给你抱着，你会觉得摁在这里有个抱枕护在这比较舒服，那这种就是脾胃稍微偏寒一点，比较适合理中汤，你会吗？不会啊，那但是假设啦，如果这位同学啊，他这样悄悄也有疼，然后呢他也看起来有点脸色灰白，肉垮垮，有点水毒体质，然后他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抱个抱枕会比较舒服的，那请问这个时候这个同学他的顺位是附子理中汤比较优先还是柴龙骨比较优先 啊？那如果 这里也会疼，然后脉也偏弦细，然后但是这里又是喜欢抱抱枕，然后你又看得出来阳虚水毒，那你到底是哪一个？ 如果是我来治疗，我还是会先调回胃，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这胃调好了，它这肝的胃 就 弄出来了。 你不是先开龙骨剂，而是先开调中焦的，对不对？ 对。我的意思，我有可能是先把这脾胃调好了，调好了以后，它这边敲没有那么痛了，那对面它这里面就不会挤的，它好厉害，就是。有可能就肝气就不会那么， 因为这是中焦啊的调和度，其实直接相关到肉体层面的自律神经的紧张度。所以所谓胃不和则卧不安，你知道，就是，所以这种时候，因为我平常在开药的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也不能说我一定是先打自律神经吧，当然不是， 因为我这个人是厥阴狂啊，一定先治厥阴啊，不治厥阴什么都不治啊。但是就是事实上就是因为好比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是你们大陆人叫抑郁，我们台湾人说忧郁，如果这个人是抑郁的很厉害，什么事都不想做的那种人啊，其实你就频频的给他一直喝附子理中汤，我都不要说四逆汤，因为四逆汤对脾胃还没有那么固护到，就这样子一直喝，他有可能就是精神就比较振作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精神状况是会受这个，因为附子理中汤它那个附子也会多少暖到一点，多少暖到，但直接暖到下焦还是要四逆了啊，但是多少可以暖到，那。对，这位同学，你坐在这， 好的， 啊，顺便放你回去了啊，放你回去了啊，先放生会儿啊。 不好意思。 那，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我们刚因为现代人的共通的问题，都是紧张啊、压抑啊，然后压力啊，然后有情绪啊。像我前几天跟我好朋友何律师吃饭啊，他先生就是那种和平主义者，什么事都不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工作岗位可能最近连续做了几个案件，都是他不是那么喜欢的。那我跟天威在餐桌上就看着，就是何律师的先生就看起来脸臭臭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太开心，面色昏暗，这样灰暗。然后他就跟我讲，从前吃肾气丸保养还觉得挺有效的，最近吃肾气丸就觉得好像不那么有效了啊，就他的那个郁郁不得志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影响到他的药物。那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我现在去泰国把那个医生的那个医生给完，谁都是你忧郁你抑郁，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已经忧郁症患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样的人人忧郁的状况啊，请问是从中焦节起？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 啊，对，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假设啊，我们今天就同学们大家如果合资啊，每个人都是掌柜坐台的，我们开个什么艾灸保养中心好不好？那也会。卖一点小产品，就是病人来也会喝到，就是你也会掌柜也会端一碗什么理中汤给你喝，端一碗蚕龙母给你喝之类的啊。就我们今天是以一个中医开业术来讲，那请问来到这里，我们知道现代人都抑郁嘛，都有压力吧？那你觉得这样的出手啊，就把失眠的范围再扩大一点讲的话，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这件事情。你觉得比如说一开始的起手是啊，在柴龙母之前，怎么样情况，我们是务必会以调理中焦为优先。 好，我就接着你刚才这儿发了，就等于说我们再开了一个这个店，这个人来我来给他喝个什么茶，是吧？我们肯定是做这个， 而且辩证点是这样的，不要你这个大师出马，就是掌柜看一眼就知道他该喝这个。 我就很简单，我跟我学生他，因为他就是开这店的，来了我教他你怎么辨证。第一，就看舌头是白的还是胖的，还是红的还是黄苔白苔，就其实分两个点，分红白。 舌头红白，舌苔胖，舌头胖不胖？ 哎， 白苔黄苔，苔厚不厚？ 哎，对呀。 小胡，你就一个一个把他问完，谢谢。 好，就是，所以舌头红跟舌头白分别是 啊，一般来说 要开什么方，就是掌柜开业术啊。 哎，对呀， 像那个什么龙哥之前2014年的时候，2014年就教我说，你把到右关滑脉就开半夏泻心，左关滑脉呢就桂枝柴胡桂枝汤加小承气，这超好用，你知道？就掌柜开业术，我教谁他都说，哦，我家里面小孩这样就治好了，你知道？就是这种掌柜用超级开业术，就是需要的。医术很低，但是效果很好的，就多学一下。 对，因为我带的学生有带三天的，他就是开业开的，现在一年赚几百万的，也有。这是我 平常在吹啦。 对呀，啊，不是吹，真的不吹。 我一年才几万。 你就这边应该有广东的那个一，对呀，那个一个月做一个亿的营业额。你去查一下。 那我也教我们一下， 人家都跑不到了，要圈股的啦。 对呀，就说他这个，我先讲那个啊，比如说你看到他的舌苔这个胖的、白的，甘麦大枣，他磨成粉冲了给他。 等一下， 甘麦大枣。 舌苔，舌头胖，舌苔白，居然是甘麦大枣。 对呀， 那我安全了、啊。 不是， 安全而且有效啊！他吃完他就镇静了下来，难道跟他做什么他就 好 做、啊？ 那我要问为什么？就为什么舌头胖、舌苔白是甘麦大枣？那个辨证点跟这个药方的接 辨证点，第一，他们不是医生。他们不管，本来是按照我们辨证是， 不是林桂 舒肝散，我会直接下林桂舒肝散，明白了吗？但他不是医生，那我为他安全，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把那个麦芽甘草大枣给他先喝着。 我跟你讲，你舌苔厚啊，舌苔肥，你开林桂竹肝，你开真武，我都能理解。 对呀、啊， 但是开甘麦大枣是为什么？ 因为就跟你说，所有人都一，我告诉你。如果要我来说，所有人都可以吃甘麦大枣，我那边没 有。 安全嘛， 那也不用看舌苔白不白 是吧？就跟他要讲喽。 我不懂哎，我就说，我如果遇到抑郁的患者啊，如果舌苔白厚的话，我通常都是附子干姜类的，就中焦暖到下焦的。 对， 但是这个点就是我现在问的是，什么样的情况甘麦大枣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是？四逆附子理中比较适合，是这个。实际上，临床上，你关键上好用的辨证点在哪里？你说你现在 那又不是开业数了。 你从前啊，你从前没有，你从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现在开始想来得及。就是甘麦大枣汤的那个人，就像你上次对不对？ 对呀、啊。 说看了克利一眼，说啊，当归四逆加味汤就是这个人嘛，就是那个一点，就是我哪里可能有错的那个表情就是了嘛，那就是好用的辨证点嘛。 对呀、啊， 就是面有亲戚，一副老娘怎么可能有错？那就是超好用的辨证点，就是你看这个开加味四当归四逆加味汤超准的。那所以同样的，就是甘麦大枣汤的抑郁，跟附子理中汤四逆汤的抑郁，它看起来那个德性差在哪里？就是你是阅人已多啊，对不对？所以要你讲。 我还真的讲不了，真的讲不 了。你会感觉出来这个人是要吃甘麦大枣汤的吗？ 我感觉所有人都可以喝。 那也是， 这是所有人我都会。为什么呢？他开始说，我就是叫他你跟我打成好多虎啊，打成你来了你就先给他喝的再说。我都碰到舌头太红了，你就别跟他喝了，就是这样交代他。 为什么舌头红不喝？那个又不上火的，为什么舌头红不喝？这舌头红更适合喝下心火的，是不是？ 对呀、啊，他烦躁嘛。 好，那舌头太红的话，反正 那我是就是叫他用那个，就那个麦冬嘛，我是那个叫他用麦冬。知道吧？好喝，打这什么？这个就把它代替了，还是用甘草，还是用点点大枣，就是教他这两招啊。 就是舌头太红了用麦冬，但是开业数了啊。 对呀、 啊，实际上舌头红的话，就是泻心系或者是栀子系都可以了、啊，对不对？哎、啊，猪鸟那个黄连阿胶系呢？ 黄连也可以啊，黄连阿胶。 因为我们台湾是有科学中药的，所以这些东西谁来的是两克粉，你知道？就是不麻烦的 啊。对呀、啊。 那 我只能，他就给我学三天，你教他什么？我只能教这个。 这三天只有学甘麦大枣汤跟麦冬。 好。 他刚才说指的开业数是不是医馆开业数？是不是美容院和？ 哎，对，美容院 开业数，我觉得这个可能用错了。刚才问的是医馆的开业数，说他是美容院的开业数。 啊，对对对，他就说要 level 高一点的，那么 low 的，就是那个你简直是江湖上骗吃骗喝，就是不要讲，因为人家也是花了钱来的，你知道，你在讲这种骗吃骗喝的就不好。 那么就讲 医生的，就医生的辩证好了，我们还是讲回辩证。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精确来讲，就是我刚刚说到开业数，只是说如果你要快速的教会人怎么分辨，我是以这个前提在说开业数了啊，但实际上还是要真传了，拜托真传。 真传 就是你那个舌头，我们刚还是顺过一遍啊，就是偏红的，以泻心火为主，对不 对？ 那泻心火的话，偏干的、偏湿的以及大烦的，对不对？偏干的栀子系，偏湿的泻心系，大烦的。黄连阿胶汤，好，那这是一个。那至于说阳虚湿气重的型的心情又抑郁，压力又很大，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是神医坐诊的啦啊， 对， 不要你开美容院了啦， 那神医坐诊的框架下，你怎么出手？ 哦，这个 就是这个时候到底什么？这个阳虚湿气重，寒气重，又抑郁。我刚刚还是问回刚刚的话题，就是到底是掀开财龙母还是掀开这个？ 掀开财龙骨跟什么灵骨？ 掀开财龙骨还是掀开补阳的调脾胃的？ 那我会用灵桂疏肝散，先打进去再说。 用灵桂疏肝。 对，用灵桂疏肝，先打开再说。 那个打开的感觉是怎么样一回事？ 就说他这边他就不会湿气很重，胃也会舒服。灵桂疏肝，但是呢这边又要加上我前面的辩证，他这个稍微会有点汗的。 就阳虚一点， 阳虚的，对， 有道理，因为就是自律神经紧张，就是消化系统的负担是一直在的， 哎，对， 所以消化系统的负担先减轻掉， 哎， 你才能够再去看它到底纯粹来自于心理的因素有多少，啊，那然后还有舌苔怎么样的， 舌苔 偏黄 的，你可以用柴胡龙骨， 舌苔偏黄的用柴龙骨， 哎，对， 但是柴龙骨本身也是比较清火清热痰的嘛，对，那。还有舌苔偏什么？ 偏厚。 请问水毒体质啊？ 水毒体质 的人，他如果精神抑郁、体质寒，你觉得出手用真武汤好吗？ 你可以用真武汤啊，我用真武汤，我上次不跟你讲了，真武汤加点龙骨牡蛎啊，效果非常好。 真武汤加龙骨牡蛎， 哎，对啊。 你治什么？ 就是治，就 是 说阳虚又有水毒。对。 那为什么不只用真武汤就好？ 啊，用真武汤也可以，但是如果他那个睡觉不好，晚 对对对， 又 就顺便，因为龙骨牡蛎对神经多多少少有帮助，而且有附子托着啊，其实 比如说太气虚了，那我会加点党参，明白了吗？加点党参，如果他肾虚，我加点熟地，我都会加点。 比如说附子党参龙骨牡蛎这个结构其实就已经很好用了。 对啊。我临床用的还可以，就是只能说还可以吧。 那，刚刚回到刚刚我说的问的那个问题， 嗯， 那后代医中医一般般用的那个交心肾之法，什么时候是好用的？ 交心肾之法，我一般如果是开啊，就做医生嘛，做医生这个很简单，我一般药都不要开，直接带他在这个涌泉跟。扎个小针不就可以了？ 涌泉跟哪里？ 扎个涌泉，扎个神门。 涌泉跟神门。 对呀、啊。 下针。 对呀、啊，就轻轻的，你不要扎得太深，针只要挂到就可以了。 不是，就是交心肾，你说用药呢，还不如这下两针简单。 哎，对呀、啊， 但是我要说的是， 是药， 我们怎么辨证，就看得出这个人就是用交心肾的，就是怎么样认得出？因为我们刚刚金方面用方子，我们都用得很怪。所以我们用惯金方的，他会认不出这个人不属于金方管，要交心。 那能不能这样说呢？我只能，因为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能不能这样说？那我还是摸脉很难讲得清楚。摸脉它是一个那个脉的，就说三个脉不同。那摸肚子的，你摸到肚子稍微冷，摸到下面比较凉呢？这 上 热 下凉。 对，这样可以不对？ 可以 啊，那我只能这样描述，因为我没办法描述嘛， 就是肚脐以上跟肚脐 下的，对呀、 啊， 肚脐以 下 的，你要是摸一下就摸得到，凉的不一样嘛。我只能这么讲，我讲不来。对， 就是这个人上比较热，下比较寒。 哎，对对对。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一旦说到上热下寒了，那怎么样的上热下寒，我们直接丢到厥阴病的框架去搞呢？ 也可以啊，乌梅汤。 那什么时候会是需要觉得他是需要交心肾？什么时候是觉得他是厥阴？ 什么时候厥阴呢？比如问到了，打不来。 是这样子，因为临床上啊，如果你是《伤寒论》里面写的厥阴病的患者，往往这个厥阴病的患者，他本身就是伴随着极大的情绪的痛苦跟焦虑，就厥阴病的那个体质，人就是很不舒服的。就是那种恐慌、焦虑，然后情绪翻涌，这个是会有的。也就是说，你要如果要情志的病的话，厥阴病本身它的肉体作用就会让人情绪是相当不舒服的。那，但是就好比说之前杨总一直问我说，就问我，就是说 他有一个朋友就是痛苦的不得了，后来终究还是自杀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痛苦的不得了然后去自杀了的那个过程，他说那个算不算是无助于抗症的反躁欲死？ 也有可能。 或者这个要怎么归类，就是他是一个， 因为我无法讲，我跟你讲个案例，那个案例你应该也知道，微软的那个设计总监，他们两个人是关到那个实验室三个月，研究出产品，他师兄直接就跳楼自杀了，然后他的老公就把他带到我家里，然后我用的就是临桂舒克散把他病治好了。 不是，这个就是他的老公，就是那个师兄跳楼自杀的那个师妹。 哎，对啊， 带到你家， 哎，对啊， 然后用灵桂竹竿。 对呀，啊，我跟他用了六个月灵桂竹竿。 你要用六个月？ 对 呀， 啊。 那你灵桂竹竿的那个桂有用比较什么偏肉桂的桂吗之类的，还是就是一般桂枝？ 这个如果是这样来用的话，如果是下面凉的厉害，那我会用露桂；如果是差不多的温度不会相差的，那我还会是用桂枝。这就是我只能这样讲。 像是当年啊， 嗯。嗯， 我们的同学杨总啊， 嗯， 就是好像工作有点过劳，你知道，其实最近听说最近中国的那种，骨干栋梁常常会有，就是那种心慌心悸到都快不能过日子，你没有听过这种毛病吗？那杨总那个时候，他的医生是给他用比较多的附子，比如说一帖药就45克附子啊，把他。那小胡前一阵子呢，就遇到一个他的同学也是这样心慌心悸，那他是用张仲景的桂枝甘草汤。就是原方啊，就是用好一点的肉桂加一点这样子，把那个心慌心悸安下来。 嗯， 那你看哦，刚刚我们讲到龙骨牡蛎，那个是压力紧张，自律神经紧张，对不对？那治疗心慌心悸的这个，直接用重点的附子，或者直接用那个肉桂，就是桂枝甘草结构的时候，那你会知道它是心阳不足，对不对？ 嗯， 那。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就是张仲景说到心悸的时候，条文里头有用真武汤的，有用小建春的，然后反而是桂枝甘草汤是插手自冒心，对不 对？ 但是那个这个地方心这个东西的能量空掉，那这个东西我要做一个对比，是说同样是这个地方能量空掉，对不对？就是心脏的这个当然是没有比较没有形状的心了啊，就是人的意识的那颗心的能量空掉，我们是用比如说桂枝甘草或者是附子之类的结构，但是像张锡存的生陷汤，或者是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那种，那是胸中大气空掉，对不对？ 下陷 那个就是那个是肺的气又不一样啊。那我现在要听一个故事，就是当一个人工作很劳累啊，他也是持续在累积他的疲劳跟紧张， 对， 他往这个劳病的发展的时候啊，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会走上一个心慌心悸的结果，怎么样的情况下比较会走上什么紧张失眠的结果？ 早上心悸，我还是摸胃里面的水，如果有水的话它容易心悸。 那你的这个胃里有水这件事情还是回到灵桂竹竿处理吗？ 啊，对啊。 嗯， 如果它偏干的有可能会用了别的什么东西了。 偏干是什么意思？ 就是胃里面没有水。 哎，对，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回到那个五苓散症，比如它烤不干，打个比。 等一下，杨石泉在吗？请问一下啊，因为他说胃里面比较有水的啊，比较会往心慌心悸发展。 对， 那请问你这个心慌心悸以前有常常应酬什么喝冷酒、冷啤酒什么之类的吗？就你胃有是先积好水吗？ 我说不上来。你说的这个习惯就是偶尔，这个是有， 就是 应酬一下喝一点，这个肯定是有的。 就是，而且你平常也是那种比较通便，就是胃比较。属于会积水的人， 心下脾，就是典型的。 它属于心下脾， 心下脾。 你从前这个是转气汤， 转气汤的。 哎，就是胃有水的人，没有他那个肚子鼓起来，一般是扁下气的。 哦，胃有水的人反而肚子扁。 扁下气的。 辩证可以说一下给我们。 辩一下，辩证教一下，同学说。 就说打个比方说。那个肚子扁下气的。难道摸着比较软，你的 用指尖去敲它，轻轻敲有水声的，那我会用灵桂鼠干散，明白了吗？如果说它是鼓鼓的，而且按的有点胖胖， 你说它不是的，躺一个，然后在谁是的，你抓一个，你看脸色就可以抓来嘛，再躺一个。 那我来躺一个。 好，你也来躺，好好。 所以说这件事不可能有水分的，明白了吗？ 都是油的， 这就是没有的。 这是不可能有水分的， 它是转气汤的那个味，不是？ 对，转气汤，对吧？不可能有水的， 细胞 有水的。哎，如果说要他们两个都有可能会有一点， 他跟 哎，对呀、啊，对呀、啊，听懂了吧？他们两个如果是就有可能会有一点。还好了 也不对。 如果有水的一捏，它是很稀，没有这么实的正，听懂了吧？ 再来一个，你再看谁有点希望有。 好， 希望有。 没关系，看看那个脸， 谁像脸有水。 另外，这个时候也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看得到是早上。 哦，早上的。 哎，他这个是激动感特特强，你这摸都。 但是这激动感特强，这个不叫喂水，这叫吓大的，对不对？ 对呀、啊，不是，如果是这个，那我会可能会用那个，比如说我要调它，有可能是小建中汤。调它，明白了吗？ 为什么？对呀。那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就小建中？ 哇，这样子的。 没有，但是早上才知道，你这个是一般是摸它的空腹以后，它那个胃。 为什么是小建中啊？ 啊， 就是 我摸到它有悸动嘛？ 啊， 对呀、啊，对呀、啊。 腹肌有悸动，我也想这样。 是摸脐有悸动吗？ 对， 脐上悸啊。 上， 而且昨天晚上不是还你那个学生大胡的事情，我们还讨论就是胃选，对不对？什么时候是灵桂鼠，什么时候是茯苓甘草汤？ 对，灵桂鼠甘、茯苓甘草，就我们分这两个是吧？ 而且有的时候还用小半夏汤，不是吗？ 哎，对， 小半夏、灵桂竹甘、茯苓甘草，因为这都是 这都可以做失眠。 对，就是，但是。这三个 怎么去辨证？ 调中焦而治到失眠的，怎么辨证？ 好，一般来说是灵桂鼠甘，我会偏向它比较虚，就是胃比较虚，就是摸到它比较软了，好吧？ 好， 就软塌塌的，那我会可能会对用灵桂鼠甘。如果它稍微摸的有点弹性，那我会去掉白术加生姜嘛，就这样。 就变茯苓甘草汤 结构 了，有点弹性的味，比较弹性就去白术加生姜， 哎， 从灵桂竹甘转茯苓甘草， 对啊， 那小半夏汤之类的呢？ 小半夏汤还是 要吐的。 如果叫我来说，还会有点那个，他摸他会轻微的悸按，就说你别按的，就说按到他会感觉到灵会有个紧张的感觉。 就是你按它会紧一下， 对呀、啊， 但是不等于那个心下脾的那个按的不舒服。 哎，对，那个心下脾是饱满胀痛。 心下脾是有整个有鼓胀感的。 哎，对。 那小半夏汤是你按的时候，它会觉得它肉在顶你一下。 不，你看到它就是缩一下一样， 会 缩一下。对啊、哎，如果是灵桂鼠甘，它还有时候还 喜 欢 按， 哎， 就欢迎你。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说 怕痒的人，你怕不怕痒？就找一个怕痒的，我们摸一下看什么德行。怕毛痒？怕痒的来摸，就我只是要好奇，怕痒的不得了的人，龙哥你就猥亵一点的摸法，就是他怕痒的人会不会因为他怕痒那个紧张就变得一躺的躺躺躺躺躺躺躺躺还是小胡摸吧，小胡摸比较中性一点。 好，可以。 就是， 龙哥来，龙哥来。 那小胡啊，你反正要练吧。好，龙哥摸了你摸。 哎，有说起来。 就他有因为怕痒而有不一样的反应吗？ 如果是我去摸，他们不会太怕痒。 你首先你是会有一个想法，你不要去吓唬人家，明白了吧？如果是， 那他这个算什么样的？ 如果是他这个，我就会一拥半下了。明白了吗？ 怎么样？ 这个 是 为 什 么？ 为 什 么？为什 么？ 为 什 么？ 哦，他有一个抗， 有一个阻抗感， 对，有阻抗感。 好， 可以的。 那这个阻抗感，我问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武汤镇的体质，他就这一整条韧带都有一个铅笔芯一样硬邦邦的。 对啊。 那个阻抗感跟你说用半夏那个阻抗感的差别在哪？ 差了，第一，它的面积大，它那个真武汤的小， 真武汤一条 小，对。小， 但是用半夏的指标就是怎么样？像刚才我没有按， 它比较大片，我应该跟真武汤啊，你可以用看。 啊、 对，我应该是铅笔芯吧。 可以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啊、 他这就你可以用 啊， 就这个笔芯嘛， 啊、 最多只有大拇指这么粗吗？你让他们摸吗？在这个位置。是了吗？他就是大概中指这么粗。 对对对对。 如果它是一片呢，那我就会用半夏，明白了吗？它是这个。 哦，摸着。 对，是吧？摸到了吗？就摸到中间有一个，中间这样横着轻轻的摸，明白了吗？ 摸到。 哎，对。你不是上下，哎，知道吗？不要用太大力，比如说你 变态用力， 大概这么大力就可以了。摸到了吗？没，摸 到 了。如果没摸到，我做的手摸。好， 行， 好，那你们拿个手。还能摸到，好，要不你能让我这个小哥站我这个，我来跟你摸，好，这摸到了吗？哎，就是，你的用的力不是太大，太大它就紧张。 那。 嗯， 但是你看啊， 啊 小胡这个人乍看之下啊， 对呀、啊，你摸的细嘛，你用的力太大嘛。那不必人摸算了。 好了， 起来， 知道吗？ 起来， 好了， 大家。如果是我是吧，我叫他一下就没有，相信吗？要。 别让我去摸完了 先。药都不要用，还要用药啊？ 你是要摸他摸没有，还是用针？ 摸没有， 用针也可以，用手也可以。但是等一下他还会有啊，我只是表演术啊， 这个证据不要做， 不是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自己， 如果他自己来按照我那种方法做以后就可以不要用药啊。 哦， 听懂了吧？ 教一下 好，那教啊，这是农家的八个贴的手法，很简单，来，你吸气，吸气，哎，对，吸得很饱，咳嗽一下。用力，再吸气，咳一下。 那他在家自己怎么吸气又咳嗽啊？ 哎呀， 自己这样压的咯。咳一下，再来，咳一下。我再摸一下。好，我再把你昂头跟他讲一下。好，谢谢。用力咳一下，对，再用力。这还蛮顽固的。蛮顽固的话，那就跟他把这边给他疏通一下。咳嗽一下，好，再来，咳一下。自己摸一下，松了多少？最少是松了一半，知道吧？他是气筋在那边，你用力鼓一下，听懂了吧？ 真的。 对呀、啊。 真的。 对的，如果你自己这样做，也不掉啊。你永远记住，他为什么说的这点，就是横气筋在这边。跟你用这地鼓的这边，咳一下，咳的时候你顶他一下嘛。 点一下，不就是啊？ 我 这也是八卦推的一种阵法。 同学回坐一下，小辉坐起来。我问，那这样子，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是，就是小胡他这个肚子啊， 啊对， 的确是蛮清楚的那种， 啊、 比如说胸下要有寒气累积啦， 啊、 什么增加他的肚子。但是呢，你平常行住坐卧看这个人啊，好像又不觉得他符合张仲景写的真武汤证的这些条文。那就是说，摸肚子，但我就说这是真武汤的肚子。但是事实上，但小胡这次因为感冒，刚好吃到真武理中汤，就会觉得特别舒服。可见的 那 是对他的结构上是有对到 的。 那问题是，平平这个人，对不对？如果不是摸肚子的话，我怎么知道他是要吃真武汤？ 旺白， 好、 啊，那就如果真的脸上会有点叫做旺白，我不晓得这描写的清楚吗？我说不来。 脸上惨白的人太多也不 是。不 是 惨白，惨白旺白它是分几种，清白。 这好，那你这几种白怎么分？ 几种白是吧？几种白它是这样的，如果是怎么说法呢？旺白它就说还有光泽，但是它比较白。我只能这么讲描述，哎， 但是问题是脸上还有点光泽，又比较白，这也不是指向真武汤啊，还是这就是指向真武汤？ 不是指向，这不完全指向。 因为我平常开真武汤是开灰白脸的、 啊，对呀、啊， 所以旺白有旺白的话也不能确定 是 真武汤， 哎，不能确定。你只是刚才问我，他不是说除了摸肚子，还要从哪块去着手？ 那所以他这样的脸色，就这种白发，是你会要就怎么思考这件事？就是说，有点阳虚，但是还有元气，那这个不指向真武汤吗？啊， 哇， 就是他， 这也有可能我错了，因为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这样说吧，但我也没有说小胡人生就是该只吃真武汤啊。 对啊。 但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平时打个照面，你一直觉得感觉说，哎，这个人应该吃什么汤比较对的时候，你是想到什么？ 立即想到是吧？比如我在那个状态，我在看病的状态，就是刚好发神经病的时候，他们进来我就知道用什么药。如果我不在那个状态，我神都没在那边，就稀呼呼，有可能很难。 所以超能力的部分就不 啊，就我们不是超能力，就说你用了心，装了心， 只是刚刚龙老师的这个讲法啊，一副就是我们这个课堂让他。处在心境比较低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在很乱他的心啊，就是不让他处在他有神通力的模式，是吧？ 讲课啊，讲不来啊，不会讲课啊。 那我插个小题问一下 啊，你说， 你刚刚说如果有汗跟没有汗的时候啊，没有汗是实证，没有汗只有一种是用三黄泻阴汤，其他都不会用吗？ 一般的。 OK， 那三黄泻阴汤，因为它本来仲景方里面是。大黄独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去调整，就是在失眠的时候用三黄泻心汤，会去调整那个三个黄连、黄芩跟大黄 的用量。 小胡，我有一个反你的问题，我对你的问题有问题的， 是 就是三黄泻心，我习惯的煮法不是这些药就是滚开水一涮就起来吗？那这样一涮就起来，其实不用在意大黄独大的问题。 OK。所以龙老师也是用，也是煮下的起来的方法。 我还更会有时候还会用生鲜的，比如如果他大便便秘，我还喜欢用鲜的大黄。 OK， 明白了吗？ 但是有便秘的地方算，小胡在讲的是，但是小胡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汤剂里三黄泻心，你就知道其实没关系。 如果科中的话， 科中在你家的事，就是说有些汤不适合做科中。 OK。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刚刚有讲到摸的时候摸肚子跟旁边还有肾跟心嘛，那肾跟心，对，那这个如果像刚刚有问说，如果肾肚子的心跟胃心跟肾摸起来都有涂的，也不代表它是心肾不交，那这个明摸到每一个有涂的时候，到底是对应到哪个方剂？就说。胃有的时候是什么方剂，然后心有凸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方剂，肾有凸出来是什么方剂，或是你如果摸到心跟肾是什么方剂，然后摸到胃跟心。 我刚刚说心跟肾是桂枝龙， 是桂枝龙吗？对， 是吧？ 其他 的话还有什么？ 如果是摸到胃的话， 那我就会用泻心吧。 泻心，三黄泻心。 不不不， 半下， 如果是有半下血型的 ，OK， 对对对。还有什么？ 摸到肾的话， 只有肾， 对，只有肾， 只有肾， 只有肾呢，那就真武汤也可以用。 OK， 意思是这就是肾系的药，其实，因为只有肾的时候，小红，你知道我们临床辨证对不对？你找辨证点，真武汤、附子汤、肾气丸的辨证点都叫好找，所以就是大方向有了的时候，只是说。这个人这件事情的思考方法就是说，你一旦知道他的身体是有所谓的五脏的不平衡的失调的时候，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要 你先谈，我上下去做介绍。 啊，算了，你让你下课好了，好吧？ 没有吧，我刚才喝多了药了，有水。 好，就是是不是说那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有真武汤症就开真武汤，有肾气丸症就开肾气丸，就不用管是不是自失眠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嗯。 等一下好了， 我往那边， 那边好，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不是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你们始终在找那个切入点、主症点。可是我在临床发现有很多过经带病的点。 那是什么？ 过经带病。 过经带病。 咱们刚才说的睡失眠。 那 我 可以解释给我听，谢谢。可不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从太阳阳明这样传过来，就把前面的阴得找到，只是抓一个末节，你只能解决那个点，你解决不了。 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故事情节？就是一个病人他是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样把他那个传回去？ 我在治失眠的时候用到最多的方剂，恰恰是葛根汤。 我这样讲， 我开方的时候。其实它不太一样，我是大的组方，就是它是葛根汤，不是葛根汤有一个失眠点，就是我不能叫失眠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说睡觉的时候经常像做连续剧一样， 就梦， 做梦， 像连续剧是什么意思？ 梦像连续剧， 做梦，做梦就是两 种， 一个是一个的。然后呢，你说他睡眠好不好？他说还可以。你说有没有梦？他梦很多，一个接一个的。这个时候呢，往往是。葛根汤剂，甚至加生石膏，为什么胃的经络我在得退掉？ 是吧？ 胃经络，阳明经络我在这个退掉。然后呢，处于失眠状态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可能，他是从一开始多梦，最后呢进入到稍微小烦，最后进入到大烦，有这个过程有吗？如果是失眠了，我经常是。葛根汤、生石膏，如果是煲酸枣仁汤，我就煲酸枣仁汤；如果是汤不能用，就煲。 你说的是葛根汤挂酸枣仁汤，还是生石膏挂酸枣仁汤？ 都有可能。 听 都有可能，因为在这个上面，临床上面见的蛮多的，打起来还是蛮方便、蛮快捷。 就是 这里面说的一个核心，我从头到现在听到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脾胃轴，这个轴我始终是认为核心，因为我觉得。我在看金汤的时候，就去年的开始，我是看，我只能说，我似乎看懂了框架，就是因为那个核心轴要和四象动起来，这才能叫五。那六是什么？五的有是对透镜，才能产生六。这样的话，整个框架都能说明白。譬如说刚才，龙老师说的那个舌胖大，舌质白。我下的是肝脉道的，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它本来它就是阳明症，是大柴胡不是大承气小承气根本就没治对路。然后呢，它有两个象度，一个象度呢是传到了少阳，一个象度呢是传到了这个脏燥。因为我发现这个阳明，如果你治不到，就会出现两个象，就脏燥，就譬如说这个百合剂、百合大白甘草、百合这个地黄汤等等。这些好像都是在大承气根本就没治对的情况下，那这样的话，我当时就会问一 个 问题： 大承气治对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大便闭结，你要用大承气汤帮他通大便，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的这个患者，他之前就是有大便闭结，然后人家没有帮他。 早期症状已经有这些症状。但是呢，在询问点的时候没有询问到，你会发现它就是一步一步到这个， 如果单开这个甘麦道兰有效，可是我是西凤开组啊，我可能开到柴胡葛根汤、生石膏、小承气，再加这个。 那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就你把它这个倒运回去的过程， 对， 没有顺便帮这个人通大便、清阳明热，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那么，那我现在要问的是啊，因为你刚刚说的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嘛啊，就是你能够在这个病人身上看到他身上就是有累积的阳明热的指标吗？就怎么样看到这件事？ 第一的询问，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望闻问切嘛。他询问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诊一个病人时间很长，两个小时，问的时候要问很多，从小的习惯性得的病，这个规律性的病等等等等都要问。问的时候可以抓到一个主动，没有一个轨迹，一个轨迹就跟算命一样，人家算命算得准，我们看病看得准，就那轨迹线抓得准。但这个轨迹上你放一个球还是放一杯水不一样。 那也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不得不说，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啊，得阳明病的比例非常偏低，就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比较虚寒一点啊，就是直中少阴的情况是多，所以就是我的那个我的环境的基盘让我对阳明病的那个经验值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就是你们大陆人是不是就是说身体有的时候什么热性的便秘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会啊， 有。我临床会用发型药都用过，治疗失眠。 就像现在一样，咱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我昨天晚上看的病，因为现在那柳絮出来了，这个花粉过敏特别严重。然后呢，治皮肤就是一路。 治什么？ 治皮肤病。 啊，对不起。皮肤病 就好像能找到的一个条件一样，我基本上用的是。 请问你说的是鼻子过敏还皮肤过敏？ 皮肤过敏，它可以造成这个 发红疹吧， 一直甚至高烧都有可能，都有。那个我几乎用，只要是皮肤病，我几乎用的全都是。我当时开方子是这样开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散，加了个生麻散，加了个理中汤，加了个生石白虎汤。最后一组方，这个不就是麻黄，就是麻黄生麻汤吗？我就发现很多少阴厥阴的那个组方，都是在三阳过病过来。就是说我可以当时不了解这个，厥阴的这个方主症的前提，我问过经带病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因为，比如说当年倪海厦先生啊。开那种很像麻黄生麻汤的那种方剂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我是在开真五白五汤，就是他自己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人又有少阴又有阳明嘛，就加在一起的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存在的。那但是啊，就我那个但是不是要否定你的话，而是说其实治失眠啊，其实葛根汤本身就是很好用的方剂。所以你刚刚提到葛根汤会让人有一点迷惑啊，就是因为葛根汤真的很能帮人睡得好，那就是你提不提过经带病它都是很有用的。所以就是刚好葛根汤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所以不足之证明这个东西的过经带病，就是但是你要说那个病程病史怎么样一个又把它的那个埋下来的东西拿掉，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单一个葛根汤本身就很助眠，所以就它本就是葛根汤那个助眠啊，在于它那个麻黄跟葛根那些结构本身会让人身体得到一个就是类似运动后的放松，你知道，就真的很助眠。但是那个又怎么讲，有点台湾人说偷吃布啦，就是反正用葛根汤效果都还不差这样子。那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说要重视过经带病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把球丢回来给荣老师一下啊，就是因为你比较有治过那种前面的医生医坏了变成今天这个状态。 对。 那这位同学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失眠也有很多是那个之前他这个什么，然后累积到这里。那你这个过经带病啊，是不是有就是没有修好的三阳这个阳那个阳，然后堆叠到三阴的状态，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故事，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你是花两个钟头跟病人慢慢聊，去找到他的故事情节，然后反向处理，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有两个工具 啊， 就是第一个工具呢，我要知道他生日，我知道生日我就可以拆出一个盘来，当然我不是八字开盘紫微斗数，我直接就拆了脏腑，通过脏腑可以看到他的，因为出生下来就是一个信息嘛，我把这个信息读懂了不就行了吗？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医的望闻问切，就是用六经十变的思路，然后呢，让他几个都朝到一个方向 ，OK 了。我可以治不对他的病，但是呢，我治的方向不会错。我首先要达到这个。 这样听不懂。治不到他的病，但是方向不会错。 治不到 的这个这个不是 我 听得懂的语言。 啊？方向我 不是，我听不懂这个语言，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实际例子。什么样的状况叫做治不到他的病，但是方向不会错？就是我现在就听不懂你讲的话。 我可以说是治不好，可能我治不好他的病，就是他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呢，我方向不会错。 这个说法，说实际的故事，比如说这个人他，比如说他给你看失眠好了，就是你没有把他失眠治好，但是他。就是我听不懂 他的大概的意思，我们大陆医生喜欢这样说，你找我看病绝对不会把你看坏，听懂了吧？就是这句话， 难道这句话 明白了吗？但是你用错了绝对会坏，是药三分毒， 大部分药也不会坏。 怎么说法呢？ 行吧，就这样。 好吧，先这样，因为啊，就是因为我这样说啊，我的工作是教学，所以我比较重视的是什么东西是学生可以学会的。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整件事情有牵涉到玄学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但因为这个课不是我们付给你学费，所以不好意思叫你吐出来了啊。但是你如果好心的话，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可能同学在跟你学，你教大家怎么算这个东西，就是你负责把他们教会，你懂我意思？ 这只是我的工具而已。 啊，对。 这只是我的。 对， 因为这里是 思路。 啊， 思路 对。 对， 他的思路 是 根据 他的这个人的病史累积到今天的这个故事的思路，是这样讲可以吗？ 首先，他是锻炼他的禀质，就说通过生命算的，他是比如属于少阳还是阳明呢？ 我在问诊的时候出现几个问题，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记忆会丢失的，我可能看到某一年的某个点可能出问题，这个问题呢它存在，但是我就要帮他回忆，这个时候这一年的这个时候他会出现什么症什么状，就主症你抓住了，你知道。 我觉得 其实 就想讲的是，我们大家是为了他是为了教会我们怎么样，你说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助于我们学会什么。 对，就是说，当然，因为你是我们没有付学费给你，我也不好意思叫你教啦，哦，真的是不好意思哦，不是不好意思叫你教，不是说，就是大家同学有兴趣可以去跟你私下联系，跟你学习这样子。 我没这意思，我只是说，就刚才就听了这么多东西，核心轴是 就是你学不到东西呗， 在脾胃。 哦，核心轴在脾胃。但是因为你说到脾胃的时候，你就要说中间加四方啊，四象，然后这样子怎么样生出六来，这个东西就不是临床上我们教学之所需，主要是这个中间在脾胃，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好像也大家隐隐约约也看得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但是 我描述的可能有问题，因为我觉得学中医，如果不把五行六一二三四五六这些东西搞清楚，学的都是枝节末节的东西，找不到法。我觉得在伤寒里找不到法，很麻烦。 哦， 你都不懂，真正三阴三阳怎么来的？ 那。 这样吧，我来，我稍微说两句啊，因为我来教学生或者我来看病的话，你刚才说的这话对的，如果是他这个失眠的话，那我会主动注意脾胃， 首先把鼻子调好，再可以调它肾调心，大概是这样。这么说，因为我们大陆有一派，有一派这些根据生辰八字啊，根据这些来开方啊，甚至还有一些人，你就报个生辰八字，他都开方，或者看相片都开方的，这有这样的大师我见得多。 哦， 对对对，但是他刚才另外提出一点，就是说学伤寒的，你不把那个伤寒的三阴三爻，包括五啊六啊这个搞清楚的话，大家学的会有点学不会，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从 咱举个例子， 对， 柴胡龙宫五鱼汤， 嗯， 我可以听到很多版本， 嗯， 你讲的有版本， 嗯， 刘杜周老先生的版本，等等这些军方大家的版本， 嗯， 那这些版本可以觉得它有共性的东西，那还有很多旁支的东西，那到底什么情况下我才可以准确的下到柴胡龙宫五鱼汤？就后来我发现它不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那结果结论是什么？ 我去柴胡龙宫五鱼汤，我直接就把它定到十二指肠上面。 啊？ 十二指肠？ 你想一想，咱们从葛根汤来说， 嗯， 那我碰到生理学家，生理学家就可以告诉我，他说小秦胃里面是什么？我说强酸，他说好。那十二指肠是不是两个乳头导管，一个通的是总胆管，一个通的是胰腺，对吧？因为那个十二指肠只有三十厘米的弯头。这个弯头里面包的是胰腺，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这个通着总胆管，少阳胆，通着胰腺的，然后呢，它又连接胃，这样胃是强酸，这两个可以强碱，就相当于是什么？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它要产生电。这个电走哪儿呢？走太阳神经丛，就是你讲的，从这儿走到后面上头，因为头部有一个什么？脑神经中枢，那肚子下面有一个腹神经中枢，它是对立和统一的，所以呢，很多这种肩颈病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包括乳腺，这我都能理解。那用到柴胡龙宫五鱼汤，那我就想，那就是三阳合璧吗？你有想过，胃底出问题，十二指肠热，就会出现第一个会出现什么胆道闭塞？因为现在我查了一下，一年下来光胆道闭塞死亡的出生婴儿。上万例，有那么难治吗？仲景早就给方了。 我有一个问题啊， 啊， 就是胆道闭塞的话，它的最大的方剂啊，比如说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或者是大柴胡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剂啊。 嗯、 那你特地指出柴胡龙骨牡蛎这个，就是比较。不直接作用在胆道，而又有龙骨牡蛎的跟千丹这种不相干的东西的方子的，意义是何在啊？ 哦，就是我不想让，我了解中医和应用中医的时候，我特别怕做一件事情，就是讲故事。讲中医黑话，我特别讨厌这个，因为我学中医的时候， 我现在是要你讲白话呀。 对啊， 就是你用了这个龙骨，用了这个牡蛎，用了这个千丹，用在胆道闭塞十二指肠的，是为什么呀？ 我说错，就是我在用的茶壶龙骨牡蛎汤是什么？三阳热，造就了什么？这十二指肠这个弯道就会造成胰腺热。 对，我的意思 是说，这个是中 三阳热为什么是柴胡龙骨牡蛎啊？ 因为我把它定成三焦，我真正的三焦，我觉得是十二指肠，真正的脾， 真正的三焦是十二指肠。 对，然后真正的脾说的是胰腺，因为现在解剖学那个脾脏 那是胰腺。那这样子说啊，那三阴病的太阴病啊，这些所有的方剂，它都是治到假的脾，是不是？就是理中汤啊什么那些东西都是没有，如果它没有治到，它是针对胰腺而存在的方剂，是不是？ 对对对， 是治到假的脾，是吧？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理解到后期的杂病篇里面的骨胆篇，那些骨胆篇都是治病的，就救病的。 比如说什么篇？ 那个骨胆篇，譬如说 就是那骨胆我懂我懂。 对对对。 哦，我知道了。 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消化道，你说有热没有卸掉，要如何把它打通，然后人的 从生理学上，胰腺里面是两个主体，一个是外分胰腺，一个内分，外分胰腺其中一液到了那个十二指肠，因为十二指肠下面连着是小肠嘛，然后呢，小肠恰恰在生理学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肝肠循环，就小肠和肝的作用。最后呢，连西医都可以提出来那个网膜特征，就可以拿做成一个脏腑。哎呦，说的特别棒，说的特别棒。所以我就觉得，中医咱们不讲那么多，就像你说玄学虚的东西，就是说它可以有具象的东西，这时候学起来可能更简单。这样的话你会看清楚，伤寒就是伤寒，杂病就是杂病，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有联系。就像我看到这个三个承气汤证，你会想到他传经的少阳证和到藏造的这个叫什么？ 你知道，我们临床上用甘麦大枣汤好用的时候的藏造啊，其实不是那个阳明病的那个内脏干燥的藏造，就平常我们实际上临床甘麦大枣汤好用的时候，不是阳明的那个内脏燥。 对，所以有时候你要。特别要变成就像， 所以有时候你要硬掰是吧？ 你要说我硬掰吧，临床我是好用的。 就是，临床甘麦大枣汤，你的好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用啊？ 就是刚才说过治睡眠那个好用的。 但是，请问啊， 我 跟你讲，我们现在先跳出你的世界啊，我们先离开你的实相。各位同学，其他人的实相，大家心情忧虑、焦虑、睡不好，然后用了甘麦大枣汤睡得好的情况，是阳明有热的情况多吗？不多。就是你有你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不叫做普遍性正确。就别人用的也有效的时候，他们很有效的时候，他的有效你解释不通。就人家没有阳明热的时候，用的时候很有效的时候，怎么办？好，那我们接下来 节奏， 哎， 他哪块的都可以。 哎，不过我们是不是也该下课会儿了啊？ 对呀、 啊，下课会儿啊。 下课。 可以看过来。 歇十分钟， 现在 起 床。 啊，随意随意，混着混着吧。啊，几点钟上课？ 我们就姑且休息了十分钟，十五分钟， 好了，好不好？ 散散步吧。